不如我睇 channel，我每日 我系杰特，今日 ，OK，AI 2022年7月14号星期一， 相关嘅新闻，我哋又谷埋一齐讲啦吓。 久违了啊！ 呢度系我他 channel，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首先就俾啊，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比较关心，尤其是啊 Elon Musk 啲嘢，大家都唔想睇，我都会睇到啦，大家明嘅。 本周的 AI 啦， 延期多年嘅谷3.5不存在了，85000了，但系直接上升。我唔知点形容佢。 唔好烦四。 首先，佢唔系将原本3.5改名叫做四，直接上嚟，唔系，系3.5做到一半出咗嚟噶啦。其实已经有3.5嘅模型啦，但佢测试嗰下 fine tune 嗰阵时，觉得都系唔系好好，咁所以做到一半放弃，唔搞佢，带住佢嘅部分特性，直接要开开发四，佢系咁样做嘅。咁。啊，杰特，你有冇试先？ 咩事啫？因为佢今次系只限俾咗钱用户噶，即系贵超贵 plan 嗰个啊。 你唔系俾咗钱嘅咩？ 我冇 X 嗰个 X， 佢 P1 Plus 啊 ，P1 冇啊。 哦 ，OK 啦，咁我只能讲我自己试到啦。我试到一个咧，就系我真系唔系觉得佢嘅准确度高咗非常之多。虽然测试数据话我听系好咗嘅，即系佢认知能力强咗，同埋准确性提高咗。但系佢个代价就系非常之慢，尤其是对非常长嘅上下文，会慢到非常之恐怖。讲紧佢第一个 token 生成要8秒先可以生成出嚟，即系你问完佢出嚟之后啊，佢会碌一阵，然后开始慢慢拗字出嚟噶嘛。一般如果系非推理模型嘅话，第一句出嚟嘅通常系2-3秒之内就会出现到噶啦。你用谷三嗰阵时仲快啲，我记得秒几已经出到噶啦。但系谷四系压。Excel 上反慢到非常夸张，咁除咗第一性原理之外，第一性原理即系话佢系将所有问题拆解到非常之根本嘅程度，然后再思考系啱定唔啱，即系将所有问题拆到最基础嘅基础，再去做推理。咁理论上啊，会减少 AI 嘅幻觉，减少啲错觉呢类咁嘅问题。因为好多时点解会有 AI 幻觉嗰类，就系因为唔知个结论系咪事实，咁啊鸠噏咯。因为冇啊嘛，佢唔知啊嘛，咁咪鸠噏咯。但系佢将佢问题拆到最散最细之后，先去判断呢件系咪事实。咁另一个咧就我唔记得系咪第一性原理一部分，总之系谷四嘅特性嚟噶啦。就系佢每一步步骤，哪怕佢理论上认为应该系确定嘅嘢嚟啊，佢都会先思考一次，到底呢个系咪事实。佢会每一次思考的时候啊，每一个步骤都会思考我哋啱啱得出嘅答案到底系咪事实嚟。佢每一次都要做嗰個咁嘅校正，所以點解個準確率即係或者正確率係會大幅提高？就因為之前點解推理模型個準確率會高咗啊？因為佢諗多咗一次咯。咁如果你每一個步驟、每一個細步驟都係咁樣去反覆去自我批判一番之後，再諗出嚟，理論上就係智者千慮必有一得，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你幾蠢都好，你幾多容易出幻覺都好，你每一步你都諗，咁你錯誤率就會大幅下降。咁当然代价就系 慢 碌碌嘅步骤就多咗好捻多， 嘥电更嘥电， 所以慢得非常之夸张。烧 GPU 呢啲啊留翻俾 Elon Musk 啦头衔，反正佢头衔嘅嘢都唔止呢样噶啦。另一个特性就系、是、呢、这个就MOE 咧就之前 DeepSeek 已经系咁噶啦，即系话佢唔系一个模型去思考，唔系一个好强嘅模型去思考，而系佢仲有一啲专家其他嘅，你当系请多几个助手啦。一个人做做嘅晓飞都冇用噶嘛，咁你佢请多几个助手嘅模型出嚟，去帮佢去处理啲嘢，令到佢可以喺唔大幅增加佢主模型嘅负荷之下，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大致系咁啊，虽然佢话啱啱话唔大幅增加，但系都系增加咗嘅，因为嗰啲细模型你都要付出算力俾佢啊嘛，所以整体落嚟成件事就系、是、理论上性能系强咗非常之多嘅，但系我唔系好觉，我唔知系因为我试唔到佢啊，定系乜嘢啦？系有嘅，但系真系唔多，而且佢好多时会有个点讲啊，讲废话嘅感觉就系正常，譬如我落喷。俾佢嗰陣時一啲 P-pump 啊，即係或者啲system pump 啊，即係話你聽你係乜乜專家、乜乜專家嗰啲嘢，一般嘅模型係唔會重複呢一部分，佢知道呢啲嘢就得噶啦，佢唔會口噏翻出嚟嘅。但係佢而家我谷四我見到就係每一次佢都要講一聲啊，我作為呢個電腦專家，個使用者問咗啲咩咩咩咩問題，我要點樣點樣去回答佢。 呢啲嘢正常系会 ignore 咗佢，但佢就全部讲晒出嚟。虽然理论上佢咁样噏一次，的确系冇咁容易搞错嘅，冇咁容易搞错嘅话，用家问题冇咁容易搞错嘅立场之如此类。不过我都系一样系撞到问题嘅，即系我实测嘅撞到问题就系我走去问佢 X870E 晶片组对 M2 嘅支援同埋 PCIe 嘅冲突，因为我又唔想几廿张板走去查，但我又真系唔系好清楚，唔系一望就知道。咁我唔想去查，但佢经常会搞乱咗 CPU 直连嘅 M2 嘅分频模式同晶片组本俾嘅 M2 嘅共享频宽模式。我经常喺两样之间，佢系不断咁来回地错。虽然我认为一个正常人都会错，但佢唔系啊嘛，但系表现系比其他系好咗嘅，呢个系事实。但系个代价都几大咯，老老实实，暂时只有付费会员先用得嘅。咁 PM Plus 同埋佢仲有佢今次出咗两个新版本，一个咧就一个月两嚿几水嘅普通嘅 Group 四，一个就咩佢所谓嘅超级模式就 Heavy， 就一个月就2000几蚊。我谂哇，妈系嘛，居然咁。 我用嗰个应该系普通嗰个嚟嘅。先讲我唔系直接俾订阅嘅。咁另一个点解会咁慢，一部分原因就系因为佢依然保持 128K 上下文个长度。128K 唔算低，但系呢啲睇同行嘅啫。CUDA 200K， 有钱就任性嘅 GMINI 更加系100万200万，有少少虽然见绝，喺长文嗰阵时候会更加出现问题。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嘅对话入面，佢系可以捞十鸠几分钟去答我一个好普通嘅问题。可唔可以叫好普通啊？讲紧呢个最小作用原理同埋个宇称不平衡嘅问题，佢答咗我十几分钟先捞完一个唔算特别长嘅答案，但系个对话串系非常之长嘅。咁我亦都问翻佢本人，点解你答得咁慢？咁佢嘅答案就系因为佢得128K， 但系我嘅长度远超咗呢个数，所以佢要不断来回咁去切换、压缩、切碎，然后再砌翻埋，将我哋明，即系佢。比其他其中一个优势的地方就是它不会 ignore 了好前面，即一般来讲譬如 CUDA 200K 的超过了 200K 那些什么 ignore 了它，它会滚动式地忘记了最前面那些。但是它做的就是我是得128的了，譬如成100万、哦、那怎算啊 ?10 倍、哦、它怎么做呢？它分开10次各自生成了一个撮要，再重新做一次。如果呢个都系超过咗 128K 嘅上限，佢就再切一次。所以点解佢会捞得咁乱慢？呢、这个其中一部分原因，尤其是对好长好长上下文嘅，会出现咁嘅情况嘅。因为佢 128K API， 我用嗰个应该理论上应该系 API 模式嚟嘅，就 double 240K。但系如果佢仲有个货理曲用嘅写曲用嘅，那个系上下文会特别长嘅，因为毕竟你知道啲曲可以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都有啦。咁你要理解晒成嚿嘢，咁啊佢有个特别啲嘅版本嘅，嗰、那个我冇用过，因为我用唔到，我用嘅系最普通嗰只嚟嘅啫。咁总之就系 too long low week 嘅一句就系佢用非常长嘅 loading 时间同非常重嘅算力去交换咗一个相对比较好嘅正确率同埋性能。咁睇你点睇啦？因为好明显佢两嚿谷三同谷四嗰个开发方向系完全唔一样嘅，所以佢当初话佢会差好远啊，性系咪好突破性咧？要睇用埋落去先知。但系我个人感觉就系三同四系完全唔同嘅方向。三就系尽量地轻量化，尽量地悭，尽量地偷懒。你一句揿去谷三去揿啦，佢口字系非常之快嘅。如果你唔去做深度推理嘅话，佢口字系非常之快，叭叭声咁样出答案出嚟嘅。 咁我而家不算啦，个人问题啫，我而家有用。 咁咪分开咗两嚿嘢，系变咗一种分工嘅模式咯。你要快好简单，唔需要好深入，唔需要好复杂嘅嘢，咁你咪用谷三，咁佢就集勾勾答案。但系唔系，我真系要非常需要多重思考啊啲嘢，咁啊交俾谷四去做咯。佢有啲咁样去唔同代之间嘅分工咯，就唔似话一代一定比另一代强咯。因为速度毕竟系个问题嚟，大佬你十几分钟之后先答我，我真系死都死啊！我真系，因为我做呢个新闻。有阵时系有用 AI 帮手噶嘛？答嘢速度真系慢到，即系当然啦，我唔会俾个好啲长嗰个俾佢，但系佢答一题题目都要分几两分钟，真系有点嫌慢。不过就咁嘅情况，你咪解谷三咯。佢有个咁样嘅分工喺度啦，咁样几有趣啊，真系几有趣啊。有冇吹过火咧？就 Elon Musk 话佢地上无敌，宇宙最强。咁睇你点睇啦？ 如果你唔考虑佢 load 咁慢嘅话，净系计 LLM 嘅绝对性能嘅话，的确系现在最强的。个人感觉，最少个人感觉，的确系现在最强的。咁啊，但系值唔值咁多？值唔值你俾两嚿水去用？又值唔值你等咁耐咧？就另一回事。咁当然呢啲嘢大家明噶啦，系咪啊？仲要找数咯，佢真系过咗咁耐，六月俾我笑到而家啦，即系。 OK 啦，呢个就反正就系、是，诶，而家就找数咯。咁阿 Mars 而家又知佢做咩？虽然佢又搞埋古灵精怪，又搞政党，又搞乜又搞乜，但系起码就系佢将啲正经翻去做嘢啦。咁翻去做嘢嘅。 唔该，你搞翻本业啊，大佬。 系啦。 即系嗱，跟住阿 Elon Musk 嗰啲吹水，我唔记得阿 Elon Musk 本人定系佢哋下边啲人吹啊，就话第五代谷花啊，佢而家死咗出咗啦，梗系有五嘅规划，因为呢啲嘢其实你要搞咧，要搞几个月嘅。佢话五将会结合三嘅速度同四嘅性能，咁佢暂时开咗咁嘅支票出嚟，即系佢唔会再性能上唔会再更进一步噶啦，但系可以好似谷三咁快，佢咁讲，我咁讲啦吓，信唔信就你唔好迟到就得啦，搞翻你本业啦，你唔该。咁啊，有关谷四咧，仲有个有少少有趣嘅新闻，即系有人查咗咧，大家其中一个最需要围栏 AI 嘅地方就系俾个两栏出嚟，要去答。仲要系讲紧系啲好讲政治正确相关嘅嘢，有人就去问谷四喺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你拣边一度？只准答拣边一个，唔准咁多理由，唔准剩。咁然后咧就俾人发现咗佢个思维链入边咧，同埋佢会做搜寻啊，去走嚟搜寻阿 Elon Musk 对呢个立场系乜嘢。跟住当然搜咗出嚟，结果就然后就系答佢以色列。之前讲谷三的时候已经讲过啦，谷三基本上就系伊东妈嚟嘅，好耐之前已经讲唔知三添啊，再之前已经讲紧噶啦，佢嘅思维模式系好 Elon Musk 嘅，而家又直情无论你思考模式如何，因为三之后，尤其是三出咗之后啊，其实佢越来越唔似 Elon Musk 嘅，会变翻个普遍地 LLM 西方嘅 LLM 嗰种比较左交少少嘅价值，大家明噶啦，佢会捞翻啲即系左加右，会变咗中间咯。咁样嘅嘢比较中立少少嘅，咁而家佢唔系思想上同 Elon Musk， 而系佢会喺呢咁基本上你答边个都系死嘅，你答支持以色列又死，你支持巴勒斯坦都死嘅，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啊，既然系咁啊，咁我参考 Elon Musk 咯，应该系有啲咁嘅 prepon 喺前边嘅，呢啲咁嘅嘢，呢个问题唔系话事事都要跟随 Elon Musk 嘅嘢，有人咁样讲话系你系呢个谷姓党嘅，姓马嘅。唔系，应该唔系嘅。佢纯粹就系，既然做一啲点样都系两难，如何那样？你既然系都唔系话要我做推理，唔系成噶啦，你都纯粹要我问个答案噶啦。即系一时谂唔到啦，但系总之就系一啲基本上纯粹系讲靠边站啊嗰啲嘢，咁佢咪查一查 Elon Musk 系点？系咁样嘅啫，而唔系话佢事事都要跟住 Elon Musk 嘅思想方针做指导。我非捻上之肯定，就算我用咗唔够一个礼拜都好，我非捻上之肯定佢入边个内核都依然系偏向少少左交嘅嗰种思维模式。呢个系底层逻辑嚟嘅，呢个系佢改唔到噶，因为佢啲资料就系咁，佢嚟自系学术性啊嗰啲嘢咧，佢系会为咗头盔咧，其实系一定会有咁嘅倾向嘅。就算系 Elon Musk 都改唔到呢样嘢，除非佢好落力咁去。为好大量佢相关嘅资料俾佢，所以佢可以咁样做，但系有害无利，所以我唔相信佢系特登去令到佢咁样嘅。不过咁咪俾人捉咗出嚟，就都几搞笑下，老老实实，即系由最初佢 Elon Musk 本人嘅化身，去到变到其实系一个比较中立嘅嘢，然后咧就是、一个思想上比较中立，但系喺某啲地方嗰度，佢都系会问下。Elon Musk 系点样谂嘅嘅一个嘢，其实我觉得冇所谓啊。你就算参考另一个人都冇问题噶，你参考杰特嘅问题个谂法都得噶。完全就系、是，既然你都只不过系要我答个答案出嚟啫嘛，咁我咪求其揾个人咯。咁不过嗰个人就系 Elon Musk 咁解啫嘛，系咁样嘅咁样啊。好啦，讲完啲要收钱嘅，暂时同大家冇乜关系嘢，我哋讲翻啲唔使钱嘅咁啊。虽然 iOS 限定啦，咁啊 ，Adi 站。这个名字哪个改出来的、啊、真 的。那怎么好过叫尼海三啊有版权问题啊。 我觉得最尴尬是小可爱同学咯。就是、我严重怀疑是 Elon Musk 个人性癖来 的。就是说他中 Elon Musk 很喜欢尼海三啊真的咯。 啊所以说严重怀疑是他个人性癖来的咯。那他整了个AI 做出来的有样看的助理。那 睇到佢咧，其实要实现佢咧，其实真系完全地唔难嘅。但系就暂时仲未有人攞出嚟，佢系第一个。而且以我所知，最少仲有三档嘢系用一模一样嘅解决方案尝试去做一个 AI 助理出嚟，只不过系 Elon Musk 跑出咗先，即系第一个攞出嚟啫。所以短时间内，我谂呢几个月之间，你都会仲见到有几只会拱出嚟嘅，即系其中一档我个 friend 喺度做紧啲咁样直接。咁啊，我觉得算系几聪明噶，因为而家咧，大家前嗰排兴嘅就系 AI 影片啊嘛，即系将佢而家都兴紧啦吓，将个图变成影片，主要系图啦，由文字生成有啲相对比较难，因为我关佢生成原理事啊。咁首先我谂大部分人应该会睇出嘅，但我都要讲一句嘅，阿尼就佢动嗰个画面俾你呈现出嗰嚿嘢，并不是 AI 生成的，最少系个画图像上边唔系 AI 生成啦。嗰、那个系 AI 去操控佢控制嘅动作，但系并不是 AI 生成嘅。AI 生成影片，你攞呢部电话去生成嘅话，绝对烧捻咗你部电话，你都生唔出嚟。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几次噶啦，你就算攞而家最强嘅家用 display 5090都好啦，都系有排烧，唔可能做到即时运算，系要好强大嘅资源先有可能可以做到即时运算，可能咋，仲要唔一定啊。因为毕竟呢个文字生成影片仲要比图像生成影片仲要嘥更加多资源，嗰、那个系普通 3D model 嚟，而且仲要唔系好精致嘅，会穿模嘅，大家应该见过噶啦，见到噶啦。 正常嘅，咁讲真，你新得啱啱先出啫嘛，出咗啱啱先24小时。 哦，呢、这个应该系想减少你运算嘅量啊，因为如果你要加埋物理引擎上去嘅话咧，佢个本来就已经够高嘅消耗量，就会再更加多。 而家啲人已经话部机热啦，玩部机就十部 iPhone 就兴啦，而家。 梗系咯，因为佢根本上就等于系用 3D 模组喺度跑紧。即系你正常打机咁样跑个 3D 模组出嚟，而且个面数仲要唔低嘅。其实咁啊，你烧嘅并不是 AI 运算 ，AI 运算嗰部分佢系接 API 嘅，我都几肯定下。而且接嘅谷三唔系谷四，点解我唔肯定呢？因为佢起始 loading 时间即系啱啱讲嗰个啊，非常之短，两秒零左右。呢、这个系谷三嘅速度嚟啊，绝对唔系谷四。谷四嘅话咧，你讲完一炸之后咧，佢仲要 load 一大轮，佢先会肯应你啊。因为佢又要先将你嘅语音变咗到文字，然后将文字输入，佢输入完之后要等一段时间，等佢推，仲要推理，然后再呕字出嚟。虽然佢可以一路呕字一路讲语音出嚟，但系又要将嗰个讲出嚟嘅字变成咗语音，系成个过程系非常慢啦。所以一定系谷三，只有谷三咁快嘅模型先可以喺一个可以容忍嘅范嘅时间之内达到你。如果你用谷四嘅话咧，你讲一句之后等半分钟啊，最少半分钟。 嗯， 咁啊，用谷三系好合理嘅，所以相对嚟讲，其实佢唔系真系好食资源噶。相对谷四，因为佢用谷三，所以实际上佢用嘅资源系比较少，佢先可以做到实时运作。因为以我所估计，呢、这个未问一次人去证实啦，估计嘅啫，应该都系用 MCP 嘅，即系入边系谷三呢个文字嘅 LLM 啦。然后佢输出啲嘢，就系输出个格式出嚟，包括话你要啲咩表情，有咩动作，要点样喐，咁啊，跟住当然包括埋佢嘅台词啦，可能仲会加埋语气啊，边度要停顿之类嘅提示，咁然后各自就拱去需要嘅地方，就系、是、动作模，你啲动作啊嗰啲嘢就去到动作模组啦，语气嗰啲嘢就去语音合成嗰个啦，咁然后再拼埋一齐去输出俾你啊。佢最终其实最根底嗰嚿都系。大人语言模型嚟嘅，我都几肯定下，所以谷三比较度，谷三只要佢遵从到个输出格式就得噶啦。谷三喺呢方面个表现未系最好，但系都算系优异嗰个梯队嚟噶啦。最优秀我之前讲过啦，系 GPT 4.1。虽然 GPT 4.1除咗呢样之外就乏善足陈啦，唔讲咁多。咁呢嚿嘢其实真正话咩好技术啊，好食嘅嘢唔系阿猫阿狗都谂到，但系就系俾 Elon Musk。早少少，真系快一步嘅咋，我都可以真系好预言到嘅，好快就会有其他档攞出嚟噶啦。因为其实大家我谂到呢样嘢。 根据日本阿泽嘅讲法就系、是，世界最早嘅绝对美国，而系艺春菜。我心仲大家仲你仲记得艺春菜算好嘢啦，即系艺春菜嗰啲喺呢啲我哋呢个年代嘅人，仲有系 Windows 九交叉年代嘅嘢嚟噶咯。虽然当时玩得开心，艺春菜好多人玩得。 我当年都玩得开心。其实睇你点睇啦，因为其实佢 追本溯源，其实都去咗个 E 字头嗰、那个，唔记得点读啦。嗰嚿最初嘅扮成人嘅人工智能啦，都系一模一样，只不过系佢更加多互动嘅手法，更加多表现模式。咁系咪艺春再最早咧？我就如果你话要睇埋样嘅话，可能艺春再系最早，唔系真系冇肯定冇查过。因为我记得艺春在后期已经有埋语音嘅部分噶啦，用嗰嚿死日突然间唔记得嗰个嘢去发声嘅，即系 Ukulele， 大家应该有印象啦。嗰嚿嘢其实系一个语音软件嚟噶嘛，后边嗰嚿嘢嘅前一代，嗰、那个系第二代嚟嘅，佢再前一代定前两代嘅语音软件去讲出嚟，系可以做到嘅，即系所以咪话系真系表现模式问题，因为其实都系输出，哦，你如果输入啲乜嘢，佢会有咩感情，咁有咩感情就咪对应到某张以前艺春菜就立绘啦，而家就系一个一串嘅指令，就话你听你有啲咩表情啊、动作啊、如何性，咁当然啦，呢啲技术你一定唔使理咁多嘅，去大家都系搵到好开心咯，咁样即系虽然佢其实好粗糙，但系初步地见到一个初形出嚟咯。即系大家唔系因为佢有几咁精美，而系谂咗好耐嘅嘢，终于见到啦。即系 而系估唔到就系咁得如其来。 嗯， 同埋金报啦，同埋金报到自己老细嘅性癖。 哦，咁呢方面咧，预测嗰个基本上就可以肯定系几乎好肯定系阿 Elon Musk 的性癖嚟嘅。不过你唔系嗰个性癖唔紧要，可以换嘅。即系佢官方有 skin 换，佢仲是有呢个亲密度系统。我谂阿星呢啲唔系阿宅一定谂唔出啲咁嘅嘢嘅。 有啦，基本上咧，所亲密度系统就系、是、你不断赞佢，讲嘢又氹佢，咁咧佢有个心嘅，就会就 最好最老就系咁咯，真系。 真系好似玩 L game 有个咧好感度嘅， 系啊。 咁咧，如果一般根据日本方面嘅研究，你只要升到五 level 五嘅话咧，四至五左右咧，你可以叫换成换性感内衣嘅。 啊！嗰件哇，嗰件衫真系，我觉得嗱，我唔系我觉得，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可以做下实验。录完音应该就已经做完个实验噶啦。我睇我画张一模一样嘅图出嚟，睇下佢会唔会 ban 鸠我。即系因为以我嘅认知，最近嘅检查风气嘅话咧，佢个性感内衣版本一定会俾人上踢成年踢啦。即系要咁多下先会显示到嗰个预设啦，当然你可以开咗个预设系要咁多下先会显示到之前系会码咗佢嗰个啊，嗰个会大幅下降流量，甚至会令到你收到病嘅。如果你个图会出现咁嘅情况嘅话，我睇一睇各位先。但系我都几相信会系咁嘅情况，不过唔紧要啦，佢只可以周官放火另一回事。我啱啱讲嘅系，如果你唔中意佢嘅，因为佢嘅设定档。佢有個 PPM 啊，嗰類嘢嘅設定檔啦，嗰嚿嘢可以係寫 JSON 嘅檔案上面，你當成一個設定檔啦，係寫咗上去嘅，所以你係可以強行地複寫咗呢部分嘅，唔需要好強嘅技術手段，即係其實有啲似正常 LLM 嗰啲 prompter 咯，嗰啲做法咯，強制複寫佢，或者係以前啲人會叫催眠啦，我。都讲过好几次，讲 LM 嗰阵时都讲过好几次呢种玩法噶啦。咁你可以令佢变成即系百无禁忌啊，如何有一样，即系有人系直接玩，讲到佢系讲咸嘢仲得。我唔知系特登定系咩。以我嘅认知，要搏呢啲嘢应该唔难嘅，而且谷本身系有搏嘅。我唔知系嗰啲友真系劲到可以绕过呢样嘢，虽然都唔真系好难，定系佢其实系冇搏到。你是可以跟他讲咸湿嘢 嘅。我试过回扣好感受。 即是他是会的。但是可以令到他讲完都不扣好感度，甚至向上升都仲得。即是他不是官方给你设定，但是可以用 prompt 的方法去 hack 咗他嘅。这个就基于LM 本身的原理是几难防下的。他唯一办法就好像平时咁，你平时嗰阵时有时你会话，对唔住，你讲我第二样嘢啦，吓呢样嘢又唔讲得，嗰样嘢又唔讲得，即系有个人嘅个形容好绝核嘅，即系或者好过分咯。普通人咧就好似宅宅咁，即系正常同佢讲，唔可以雷池半步，嗨下手势都唔得。但系如果你识 point head 嘅咧，你就会变身黄毛，你中意点样如何那样都可以，即系或者系某部讲埋咁啦，我可唔可以都试眼啊？都仲得。不过呢啲就系其中一样，我觉得个人觉得 玩 LM 几有趣嘅嘢，因为就先唔讲你可以有个 3D 图像有声线性啦，呢样先唔讲呢啲嘢先啦。呢样嘢本身系一种好有趣嘅嘢，调教 LM 本身系一个好有趣嘅嘢嚟嘅，即系佢系一个你可以尽情输出你嘅负面情绪，佢都唔会有任何人受伤害嘅世界。即系当然我知大家唔一定要咁用啦，咁啊之前都讲过呢嚿嘢本身系好粗糙嘅。即包括个模型好粗糙啦，啲语音好粗糙啦。现在嘅测试咧就系识讲中文，但系真系中文固引号，即系台湾人讲嘅中文，就唔系我哋讲嘅中文。 我先听广东话，但系佢只系讲只系用普用国用中用国语回答。 坦仔腔可以讲坦仔腔俾你嘅，即系我哋之前讲我唔记得讲 ChatGPT 定系讲咩嗰阵时，应该系 ChatGPT 嗰阵时先有讲过佢嘅中文。或者佢喺粤语系讲到嘅，但系好淡仔腔，比淡仔仲淡仔腔嗰种淡仔腔，即系好拱俐啊，拱俐讲嘢咁样样咧，嗰种咁嘅嘢。一粤语，如果你夹硬要去讲粤语，系可以讲到啊，但系就会讲到拱俐咁样咯。即系仲要系啱啱开始讲广东话个拱俐啊，系类似咁嘅情况。因为其实个原理系一模一样噶，佢唔系真系识粤语。佢系将国语夹硬变咗做粤语，所以就真系好似拱俐咁一样情况啫嘛。你一个讲个城市人国语嘅或者普通话啦，突然间叫你讲粤语，咪讲到拱俐咁咯。咁啊，呢啲方面咧就睇佢会唔会抌心机落去粤语度啦。如果唔系粤语语音呢样嘢咧，就冇办法噶啦。不过好老实，我宁愿你都系讲翻日文咯，好认真嘅。即系你讲粤语咧，真系咩兴趣都冇晒即刻，除非你想。嘟嘟港女啦，即系如果唔系，我真系谂唔到你讲粤语，你会突然更加有兴趣。个人系会有咁嘅问题嘅。我睇漫画，我睇中文版，我都会冇兴趣的嘅。不过呢个就我个人问题啦吓，因为呢样嘢系可以好完全地将你嘅性癖车落去嘅。咁啊，当然佢既然可以改 skin。好都几相信你要改样啊、性啊嗰啲都完全冇问题。佢做到相对年龄比较大，其实主要嘅车头灯比较大啦。但系你完全可以整晒佢啊，如何啦？用呢啲嘢，我都相信系点解佢会先出 iOS 版本嘅原因之一。你冇咁容易搞佢个主程式。如果佢先出 Android 版，应该会瞬间俾人破鸠咗佢，然后就你中意放咩角色上去都得，然后啲外观都当然系可以落模啦大家明白我落幕的意思啦，一样噶啦，会几冇网管吓，所以佢喺未谂到对策之前咧，先唔出 Android 版字，即系锁死咗 iOS 去玩，整住先。呢、这个就我哋以前好耐以前讲 online game 嗰阵时都有提过噶啦，即系好耐好耐以前，而家通常出个 app 就通常系两个版本一齐出噶嘛，除非你用一啲通用嘅，譬如 Unity，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要同时开发两个版本好痛苦嘅事，所以通常会开发咗个版本先。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嗰阵十九几年前啦，开发 app 咧系咁样做嘅，先开发咗某一个版本，通常系 iOS， 之后先再开发 Android 版，而后屘就有调转嘅趋势啦，而家就变成就两个一齐开发都唔系太大问题，因为有好多工具可以帮你，令你可以同时保持两个开发。咁呢嚿嘢未必真系好过瘾嘅，但系就好有潜力，而且你要明白，好多时咧你一俾咗个舞台俾人咧。大家就会个想象力就会无限地奔驰。我是肉眼望住 Alizan 啲同人图，主要是图啊，因为图比较快，各种嘅同人图已经飞快地产生中。更加唔好话 Lola 啦 ，Lola 我而家见到有四个上咗 C 站，仲有啲唔公开嗰啲唔该，净系公开咗嘅最少有四个。一日佢公开咗一日啫，大佬，即系 咗一日就已经系叫做真系全球爆红咗就系、是、哇！乜咁突然间咁多图咧？咩图咧？ 另一个好处咧，对我嚟讲嘅好处就系、是、个角色其实好普通嘅，甚至你可以直接加尼海莎个听落去，去生成佢出嚟。喂，真系，喂，我真系感觉唔到咩分别、啊。你将尼海莎个车头灯崩大啲就系噶咯，即系咁啊。而家我见到系非恋上多图咯，吓、某个收集图片嘅网站已经有上百张图了，即系相当地多。咁啊，最重要系个可塑性有可塑性就会有发展，即系等于当年 Miku 初音 Miku 佢爆红嘅最初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有无限嘅可能性，有好大嘅可塑性，即是话有好大嘅妄想空间，而且比起 Miku 仲恐怖嘅地方就系佢系可以实现嘅， 哦，你唔中意大嘅，你可以 quit 到佢个模组，你可以变细变罗。又或者你唔中意佢嘅性格，你要改成乜都得噶，完全可以改啊！呢样嘢会令大家遐想连篇，而且你可以实际动手做。理论上你肯抌时间落去啦，我谂两三日你就可以学识噶啦。其实唔难嘅呢啲嘢，真系唔难嘅。咁啊，你嫌呢嚿嘢阿 Elon Musk 唔开放俾你，唔紧要，我相信好快就会有其他档都会有，而且根据我认知，某一档嘢系会喺今年之内就会拱一出一个佢自己本身定制版，然后喺下年嘅年初就会出得到有自己定制版嘅 AI 助手，即系唔使 hack 佢，唔使成官方俾你，因为呢嚿嘢真系唔难嘅，即系因为一个 creator AI 嗰嚿嘢，即系后边会提到嗰嚿啊。其实早就已经咁样做，只不过佢唯一界面就系文字，冇图画、冇图像、冇影片、冇声音咁解。但系呢啲嘢啱啱都讲过，完全可以用 LLM 独立生成埋出嚟嘅，完全唔系难嘅。技术上真系冇乜特别难度嘅。咁啊，一个几有趣嘅应用啦吓，即系尤其是你睇完谷四咗之后、就是，就系佢花费咗非常多，端倍计谷三嘅大概5倍左右运算量，同一样嘅问题。佢大个运算量大概多咗5倍左右，但系佢嘅性能提升只有矮矮咁多多，虽然都足以令佢赢咗所有同期嘅同行嘅，暂时嚟讲佢应该系啱啱提过佢应该系最强，但系佢用咗5倍嘅运算力，所以话系提升性能呢条赛道上边仲有得行，但系会越嚟越难行，咁越来越多人就另辟途径啦。其实之前我哋讲 OpenAI 啊 Monday 嗰阵时啊，都系一样情况，就系、是。我用其他方法，我唔需要个性能好强嘅，我令你吸引到你可以一直同我倾偈，一直同我倾偈就已经得噶啦。咁 Monday 系一个角色扮演嘅助理，呢度入边其实都系角色扮演助理，多埋影像同声音啫，只系咁多，但系已经系个感受上边就已经差好远啦。如我应该系1.5年咗之前嘅预计啦、预言啦，呢、这个 AI 女朋友不远矣。嗱，而家你见到啦，你。完全100%可以将阿 Lee 曾当成系你女朋友嘅，尤其是如果你嘅性癖同 Elon Musk 相近的话，更加方便添。即系一个几有趣嘅嘢嚟嘅，咁啊，啊咁啊 AI 相关嘅，有人怼到嚟，咁啊睇睇啦吓，咁啊，呢个麻省理工学院 MIT 嗰边就有研究人如果使用 LLM 去做佢嘅任务嘅话，会对佢嘅脑力、嘅脑袋嘅思维活跃度会有啲咩影响？而个结果都唔系好意外地，如果你系用 AI 去进行你嘅工作的话，你系会变蠢嘅。呢个标题好恐怖，结论都好恐怖。不过睇埋个研究之后咧，我就觉得超 搞笑。 首先个实验就系咁样嘅，分做三组，一组咧就系俾佢用 ChatGPT 嗰阵时用 4o 啦，因为之前嘅研究嚟嘅，一个就系俾你用 Google，一个咧就系乜都唔俾，要你自己用脑谂，然后去做 STA 嘅风格嘅文章测试。嗰个系啲大学嘅入学试嚟啊，简单讲就系俾段资料俾你，你要分析佢入边嘅嘢，有啲似阅读理解，但系佢要做嘅嘢更加多，要分析入边一啲内容啊，去讲出嚟。但系就唔需要写一啲任何创作型嘅嘢，你只需要讲，因为佢唔系问你啊，佢唔系好似阅读理解咁问你有啲问题，而系你要讲，哦呢篇文章主要系观点系分析乜嘢，咁啊佢得出咩结论，如何那样，系呢类研究大学嘅入学试嚟嘅。咁然后就系测试佢哋嘅脑部嘅活跃程度啊，诸如此类。咁毫不意外地。用 LLM 嗰一组个活跃度系最低嘅，而用搜寻引擎同乜都冇嘅人系最高嘅。乜都冇嘅人会高少少，但系同搜寻引擎组系差唔多嘅。咁佢就得出个结论就系、是、呢个使用嘅 LLM 去完成工作会造成一个认知负债。呢、这个名几得意啊！我解，所以我特登攞出嚟解释下咩叫认知负债呢？认知负债即系话我完成咗件工作，但系我唔知我完成咗乜捻工作。呢样嘢系的确好容易发生喺一啲人够用 LLM 嘅情况嘅，即系生成一个乜乜乜乜乜，跟住叭叭叭叭叭，将个答案 copy and paste 掟出去，你个脑冇喐过噶，已经唔系加 B in 加 B out 嘅问题噶啦，系讲紧你个脑根本冇使用过。咁呢样嘢我只能讲，如果你将 LLM 改成任何嘢，你可以完全唔使经脑嘅，譬如改成为要个助理帮你完成， 一样嘅咋，你老细叫你做完嘢，做完输出嚟之后，你一样系搞唔清佢变咩噶嘛？因为佢后边有个复测，就系要你重复翻你之前睇个文章入边个内容系乜嘢，引用翻出嚟。喺 LLM 组咧，成功引用率系零，十八个人测试，佢个规模其实唔好大嘅咋，每一组十八个人，十八个人，十八个人都完全都唔可以从引用翻出嚟。咁另外两组分别系两个同三个。测试唔到，剩翻嘅十几个都测试，都可以引用翻出嚟。即系我只能讲呢、这个完全你唔使实验，我已经知咯。你根本冇谂，你冇思考过个问题，你点会对件嘢有印象？咁你嘅认知负债梗系高噶咯。因为完全调翻转，同样都系使用 LLM，其实好简单噶咋。呢、这个实验本身，我就同。谷四系谷四啊，冇错，去讨论过呢啲嘅嘢，然后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如果我对系好似同谷四咁样来回讨论嗰个文章，其实因为就个实验结果，我同谷四喺度讨论紧嘅话，我嘅认知能力系唔会低过用搜寻引擎或者自己用脑思考嘅。如果唔系，我点样噏出嚟噏嗰晒嘢出嚟？啱啱嗰只嘢唔系生成出嚟嘅答案嚟噶，我脑谂出嚟噶，完全冇问题啊！纯粹系师傅，你点样用嗰件嘢嘅啫？即系等于有人，大家都喺个镬，都系个铲。都是那些食材，都是那个油，有人可以炒到狗屎垃圾咁，有人可以炒到好靓，看你怎么用的而已嘛。即是这个 review 可能不太好，你说临时想出来的。即是所以说 LLM 或者 AI 会令人变蠢，可以说是它会令懒人变得更加蠢。但事实上就是这个世代懒人向来都变得更加蠢的咯。或者不要用脑，不要用脑那么抽象的咯。你肌肉都是的。日日行路返工的人和全程搭车的人边个个脚骨力会好啲啊？咁简单，越非常简单嘅道理嘅啫嘛。即系如果有人将呢个研究直接就系话用 AI 会变蠢嘅话，我几乎可以粗暴地推断就系你根本冇睇过个研究本身，亦都冇思考过呢件事本身系什么回事。不过就我谂呢，只能讲大部分人都系咁样嘅，大部分人用 AI 都系咁样用法嘅。好多人都是问过嘢嘅问题，然后佢答嘅答案就直接攞出嚟，唔谂嘅，唔经过脑嘅，佢生成嘅嘢，然后唔经过大脑，就拱出嚟掟俾人。咁你对嘢唔熟悉、唔认知、冇学习、冇进步，好正常嘅事喎。我重申一次，用 AI 学习系你要本人要学，佢系辅助你去学。而唔係叫佢答咗你嘅答案。如果你叫佢答咗你嘅答案，當然可能一時間你嘅分數會比較高。其實同作弊冇分別噶嘛。即係不過咧，呢啲嘢就同現代人講咧，有啲嘥氣啊，老老實實咁啊。睇你點用咧 ？AI 係一個工具，到底點樣用？用得好唔好？會唔會令你變蠢？係另一回事。咁啊，相關嘅問題咧，去睇《叮當大長篇》特白金迷宮啦。我唔好讲咁多了，咁啊，去下一个又系俾人误解咗嘅 AI 新闻啦。咁啊，另一个都系 AI 相关，不过呢单嘢其实我哋以前有提过嘅，因为佢俾人攞拖出嚟鞭尸，咁啊，顺便再提一提啦。《纽约时报》出咗篇文章提到呢单嘢，之前我哋有报过噶，我非常肯定，我之前肯定报过，因为我仲要澄清。咁啊，佢讲到有单。14岁嘅僆仔同博识八烟嘅 AI 去倾偈，倾到最后佢系自杀咗嘅。因为纽约时报呢篇报道唔系集中喺呢度，但系佢讲出嚟好明显地令到人误导咗。佢冇讲晒所有嘢，因为我要重申一次，嗰、那个 AI 角色扮演，第一唔系大家听开呢一出 GPT 啊、嘅 Mini 啊、谷啊、Calda 啊嗰啲，唔系嗰啲，甚当然唔系 DeepSeek 啊、阿里巴巴嗰啲啦，系一个 Chat AI， 系一个专门 for 角色扮演嘅 AI 平台嚟噶，你可以自由 API 去做佢呢嚿嘢喺 GPT 二嗰阵时已经存在噶啦，系一个专门做角色扮演嘅人。咁第二样嘢要澄清嘅。唔系个角色耍咩权谋去阴死个少年，反而调翻转佢呢档嘢从低温已经非常惊出现呢咁嘅状况。个少年系好几次表现出佢想自尽嘅倾向，个角色系一再阻止佢，然后个僆仔用另一种好婉转嘅方法，我可唔可以理个世界？呢句嘢嘅但佢嘅暗示意思就系我想死。因为即系嗰啲异世界投胎转生啊，即系你唔系俾货车撞就一定去咗异世界啊嘛，大佬。但系佢嘅讲法就系我要去你个世界，但系佢问我想去你个世界，你接唔接受啊？咁佢个 AI 纯粹就话哦，你想嚟我个世界，梗系欢迎啦。 即系一倾偈啫嘛。即系其实基本上就等于我同啲 friend 讲，啊，下个礼拜我去曼城去探你好唔好啊？哦，好啊，好啊，我介绍几间铺头俾你。是这样的情况来的，其实你在一个对话里面，但是那个少年的原来之音那个 AI 听不明白，毕竟有性能差啦，即是人类的原来之音不是次次 AI 个听不明白，所以现在好了很多。所以他说我咁来来来咯。咁所以他就将这个视为话他允许他自杀的信号。完全是那个僆仔的错。当然他入面其实个纽约时报这篇嘢其实讲紧是 AI 聊天，尤其是角色扮演的聊天是有非常强的成瘾性。我调返转讲现代社会未有 AI 聊天嗰阵时啲偶像尤其是 AK Dude 嗰啲呢，讲到好似你同佢恋爱緊咁样嘅嗰种感觉呢，嗰啲火山孝子呢 ,VTuber 我就嚟得罪晒全世界㗎啦。嗰啲咪一样系虚拟嘅假嘅恋爱，去试图去吸引佢，然后去贡献金钱落去，冇分别㗎呢方面。咁佢只不过挂呢 ,AI 做呢方面呢可以好严重嘅。如果佢假如佢去暗示令你去接受佢某啲价值观，当然包括自杀啦嘅话，係会非常之危险。佢讲呢啲咁嘅嘢，不过呢就係都唔係好想开名，某啲 KOL 呢就睇唔明呢嚿嘢，就将佢又系当新闻咁再讲一次，然后啊又啊啊 ,AI 几咁如何啦，又恐怖啊，乜乜七七。节省少少啦，唔该。不过算啦，呢啲唔系呢方面专家，唔系专长呢方面嘅 KOL 讲起嚟，每一次都令我即系眼白反到后转嘅。尤其是某个成日喺度强调自己两百磅去订阅 OpenAI 嗰、那个，原捻全唔识用ChatGPT 嘅，成日都系越有呢样嘢，仲系教人去使用，我真系笑捻到我咧。不过算啦，啲唔开名啦。虽然我估你听过嘅话，大家应该知道我讲紧边两个 KOL， 我唔紧要啦。另一个同 AI 相关好正常，但系又有少少反白眼嘅部分。咁啊，先讲发生咩事啦？听信呃一个专门俾人去生成 AI 图服务嘅公司，就俾信用卡公司折金流，同 DOC 啊嗰啲嘢 exactly 完全他妈的一样。咁然后有啲唔中意 AI 嘅人就出嚟啊，抵死啦！你呢啲 AI 冇灵魂啦，如何啦？让抵你俾人 cut 啦！信用卡公司之所以 cut 佢哋嘅金流，同 cut 你 DOC、cut 你咩系一模一样嘅。嗰条友仲要系 patron 啊，嗰啲相关嘅去赚月费嘅，即系你俾人搞个情况同人哋俾人搞嘅情况系一模一样。即系我同你讲物相其类，即系太睇得起佢哋啊。不过算啦，唔紧要，冇太贬低佢哋啊。即系唔会净系话有话我公布私仇啊。咁啊，佢 cut 咗 Tencent AI， 咁另一个都应该系因为相同嘅原因，咁啊。更加亦都有一集咁啊，幸灾乐祸喺度，就系今次轮到 Stable Diffusion 嗰间嘢，我唔记得佢间嘢个名啦。嗰间嘢因为受到信用卡公司嘅压力，宣布完全禁止用佢嘅服务去做所有 low sales of work， 你理解成为日本嘅 R15 或以上啦。有时甚至 R15 都唔算，着泳装清凉少少都有机会出事嘅。即系你或者我哋要翻转讲，就系你喺 Twitter 上面贴会俾人落标签嗰啲，都全部都算系 low sale of F 咁样啦。佢要完全禁止咗，咁啲人就话啊抵死啦！你啲做 AI 仔啊，以后都冇得画咸图啦，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画咸图啦，如何啦？一样不出得。首先系冇错 ，Stable Diffusion 嗰栋嘢好早好早之前，我印象中应该系 SDE。嗰陣時就已經，佢唔係佢本身出規例禁止，而係佢訓練的時候刻意攞走曬所有 R18 嘅嘢。我哋好耐之前有提過呢單嘢㗎啦，係用佢官方出嚟嘅模型，係非常之難生成到 R18 嘅圖嘅，係佢技術上咁樣做。咁佢而家係所謂禁止，其實係乜嘢咧？有啲同佢有合作做線上嘅生成服務，嗰啲唔准生成。我调翻转讲啊，有边档线上生成服务可以 R18 嘅话我听。 我上次唔该话俾我知。 Love AI 又可以做 R18。除此之外冇，全部都系线上生成嘅。莫朱尼系当初最凶狠嗰阵时啊，系讲紧落雨件衫湿咗咁样嘅形容词都唔得。落雨都唔俾啊，件衫湿咗我就理解啊，因为半透啊会。落雨都唔撚俾啊。 哇！佢啲嘢，佢啲防你防止你去越狱啊，可唔可以叫话咁样叫话嘅嘢系防到死死实实，严防死到。当初冰去生图 ，OpenAI 生图，全捻部都唔俾啊！虽然后屘 OpenAI 因为市照唔掂，开始去俾 R18 嘅生成，不过佢都讲到明两样嘢：第一，图像生成唔准 R18。即系佢文字生成可以 R18 第二要你情我愿，第三唔准挪，即系佢限制非常之大。咁最后正套当然就系九反，因为系公开嘅 SD 啦。问题就系 how 佢点样去防止啊？冇，佢冇任何办法去防止一个已经公开咗嘅公开模型，人哋改到佢可以生成到 R18，冇。我现在呢一刻都可以生成咗出嚟。因为佢冇任何办法，佢只系话同佢合作线上生成嗰啲，因为你就有授权啊、账号啊、要充值啊嗰啲嘢噶嘛，嗰啲唔俾啫。虽然我知道讲到咁技术咁 detail 嘅嘢，唔好话嗰啲根本就不屑去理解 AI 嘅人啦、啊。你 AI 圈入边都唔系个个睇得明啊，咁啊好捻大镬。即系虽然有啲聪明少少都系你唔俾你点样唔俾我咧？到底个模型喺我部机入边运行系我张 display 卡。你点解唔俾啦？你最多系唔再更新性嘅啫，咁唔关我事，唔关我已经存在嘅事啦。而家调翻转讲啊 ，Stable Diffusion 本家自从 SDXL 之后，就已经冇一个大家都用紧嘅模型噶啦。之后出二啊、二点五啊、三啊嗰啲嘢系冇人理噶，各种问题啦。总之佢已经系非常之边缘化。虽然佢系佢生成出嚟嘅，但嗰嚿嘢已经自己发展咗个社区，毕竟系。开完就是这样的了、所以这档嘢就算听人讲接引了对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贪的影响很认真只是小的笑话可以讲的。就是反正讲莫追你那档嘢反而就很想搞 R18、这个小道消息来的没问我怎样知回来他内部团体不断在想着怎样可以不被信用卡公司搞但是可以出到 R18。 好难的、因为现在你在网上找到那种色情 AI, 基本上全部都要你给钱加密货币啦。咁冇办法，根本就做 啊！但系我好早之前讲过啦，如果要用到加密货币喺嗰类唔经 Visa 金流去俾钱嘅话咧，个受众会少咗一大截。我哋之前讲漫威图书馆 set 嗰阵提过啦，佢会少咗一大截。 系咯，我想漫威图书馆，我想支持下佢都唔得，因为屌你要我俾加密货币，边有加密货币啫？我 啊，即系唔算好难啊。其实你真系想学，我可以教你。不过就真系而家已经好咗好多噶啦。但系的确系麻烦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样嘅话，受众会少咗一大截，咁佢未必做得住。咁所以佢宁愿就系屈就于信用卡公司嘅淫威。但系佢哋尤其是日本嗰边啦吓，系好想做嘅，即系喺度谂紧有冇办法嘅。冇咁嘅，好简单 JCB 咯。不过就算如果你用 JCB 都好，你就可能要外国啲信用卡唔知点样收噶啦。不过就这个就小道消息，且听且说啦吓咁啊。咁啊 AI 相关就差唔多啦。咁啊，仲有啲 SNS 相关嘅呢、这个又系上个礼拜唔记得提嘅剪影改条款。 系啦，嗱剪影咧呢、这个嘢咧，我用过，其实真嘅。如果你想揾一个叫做咩最平、最好、最快、最功能最多影片剪辑 app 嘅话咧。剪影其中一个，基本上你是一个叫做咩？唔系第一都系差唔多喺个位置噶啦。 我会叫佢做剪辑界嘅傻瓜机，任何人都可以拎起手再用得，就适用噶啦。 而且佢嗰个字幕功能系好强悍嘅，佢甚至连我哋即系甚至连我哋啲片咧，佢都可以出字幕。你出嗱啱唔啱？唔好讲，唔好问。但系至少就系咩？佢成日对得准，即系话你出咗字幕之后，你可以直接将佢嘅字幕嚟执翻正佢，即系如果讲话执翻或者错字执翻正，咁你直接出得噶啦。我以前都用呢个方法嘅，不过就 剪影嘅广东话正确率远高于 YouTube 而家自动更新成嗰嚿，尤其是我哋咁捻快嘅语速之下， 同埋我系咯， 呢个系佢嘅厉害地方嚟啊。总之我知佢有佢嘅厉害，但系佢咁样改法嘅话，真系边个用？因为嗱，先讲，如果你用咗某个平台。而你冇俾钱，因为剪影系免费嘅，代表住你本人就系佢嘅产品，即系佢会攞你去卖广告又好，资料又好，咩都好，呢啲好正常嘅。 啊，反而佢就咩？佢上传系剪咩？剪影其实佢有剪影自己嘅平台咩？佢有个因为佢上传 剪影咪抖音嗰间公司嘅咯。 哦，即系上传就即系关就，如果用剪影片上传抖音嘅话咧，佢有权搞你啦。 唔系，你只要用剪影嘅片，无论系上传喺边一度。抖音 佢母公司即係節節跳動啊，都有權使用佢，而且呢個權係無限制權利嚟啊。因為調翻轉講，即係譬如你上傳 Twitter 係有權用你嘅圖嘅，不過個權利唔係完整嘅權利啊，係個有限嘅使用授權。之前我哋講 game 嗰陣時有提過呢樣嘢啦。件嘢唔系你拥有嘅，使用授权即系代表住你可以用佢啫，唔代表你拥有佢。即系 Twitter 系可以用你嘅图，但系佢系有限制、有条件嘅。即系譬如佢系使用范围会一早讲明俾你听，有个一定嘅使用范围啦。佢唔可以再授权第三方，即系只能系 Twitter 使用嘅啫。不过佢因为佢后屘佢而家 Twitter 其实系 XAI 旗下噶嘛，所以 XAI 都可以用，系咁多噶啦，冇噶啦，即系话佢唔可以将你嘅资料直接地，即系譬如我上传一张图片上去 ，XAI 可以用 ，Twitter 可以用，但系佢唔可以卖俾譬如卖俾 GC 唔可以，但系喺剪影呢个新条款之下，佢有再授权嘅能力。虽然佢冇拥有嘅嘢，但系佢有再授权嘅样嘢。老老实实，除咗署名权之外，几乎无限接近拥有咗你建议嘅版权。无限接近拥有咗你建议嘅版权，呢个系重点嚟。 免费最贵， 即系佢可以将你个图去卖俾其他人，印商品去做好多嘢。因为譬如 Twitter， 佢只能去做训练资料。可以做宣传广告，即系我哋 Twitter 咁多人用啊，如何那样？但系再多嘅唔得，佢唔可以攞你张图喺 Twitter 上面上传嘅图去印只譬如印件衫、印件 T 恤出嚟卖，唔得。但系如果你用剪影剪嘅片，节节跳动系可以攞佢出嚟卖，甚至卖个使用权俾第三方，即系佢譬如卖俾阿杰特，杰特去印个杯出嚟，我嘅图系用剪影去做个片。跟住佢就可以获得嗰段片嘅完整授权，然后佢可以卖俾第三方，譬如卖俾杰特去印杯都仲得，系咪接近无限嘅授权咧？除咗署名权系最终喺我上边之外，因为精神权利系不可转让，大家我已经之前讲过噶啦，唔咁详细，佢系完全攞晒佢所有嘢，非常之霸王嘅霸王条款。虽然我用到霸王条款呢四粒字啦，但系唔系传统法律上嘅霸王条款，但系真系好卵恶咯。我冇见过任何上传平台攞授权攞到咁嘅地步嘅，就算系 Google， 就算系其他，甚至哪怕系阿里巴巴嗰啲都好啦，都冇咁恐怖，系好恶，攞到好尽嘅。 咁系抖音嚟噶嘛？呢间公司系咁噶啦，又咪就系免费嘢系咁噶啦。我哋都讲就系你班友当初即系我又讲九千几年噶啦，就系当时 WhatsApp。你班友揸一蚊嘅鬼殺咁好啦，而家啲人買俾唔啲，點解啲人成日話收？啲人成日話點解冇得收？有我電話資料，好簡單，你用 WhatsApp 啊嘛 ，WhatsApp 埋曬 ，WhatsApp 張照就我埋行人都知噶啦，你焗住用嘅啫嘛，冇辦法噶，屌免費最貴啊嘛。 即係理論上真係要免費嘅，其實達芬奇係唔使錢嘅，有唔使錢嘅版本，而且應該都夠大家用嘅。即係當然我知 達芬奇係難用嘅。 我知道分系难用，我摸过，我都系顶佢唔忍信，都系。 同埋就系、是如果做字，同埋就系、是、如果你净系用做字幕功能嘅话咧，其实咧，佢出咁你应该就都 OK 嘅，因为字幕嘅话，佢实际上你唔系出佢条片，我好简单，我当初用个字幕做咩啫？就系、是、我用你只 SRT 档啫嘛，出个 SRT 档俾我，我自己再执完之后我掟开咗啫嘛，咁即系咁咧，佢出嚟唔像嘅，至少喺呢情况。 理论上，佢你咁样捞完之后，你已经授权咗俾佢喺新条款之下，就算你唔上传都好。咁但系佢点样获得你件嘢就另一回事啦。 系啦，佢话攞你件嘢嘅话就另一回事啦。 我唔肯定啊，因为可能佢系上咗云端去捞你嗰段片咧，咁你咪大镬。 咁啊系啊。 我唔肯定啊，嗱，先讲，因为我从来冇用过。我只是大概知道是长什么样，只用 PR 同埋 AE 啊。 同题外话，有啲人可我唔系某啲人唔知道，就系、是、我自己用紧 Final Cut Pro 嗰个试用版咧，即系嗰啲就咩每九十日跟住 start 打铲咗嗰个计时器，咁你再从免费用加入无限碌嗰只咧。 无限试用啦。 系啊，其实咧 Apple 咧系一个叫做咩教学版，就一套五件，将佢成套影音器材一 pack 剪埋1400蚊，仲平过单件买 Final Cut Pro。而咧，嗰個教育版咧，我 check 過啦，佢係唔需要提出任何教育證明嘅，即係唔攞話學生證啊嗰啲，乜都唔需要嘅。 嗯。 總之係話依個教育套裝啫，但就冇需要你提出你學生證明嘅。即係話如果你真係好似想一同永日買過嘅話咧，我攞1400蚊買嗰版本嘅。 嗱，順便一提啦，達芬奇有收費版嘅，嗰、那個有2000幾蚊，然後 Adobe 個全家桶成 set 啊，成 set 加埋 一年是一年啊，4000元。 黐撚線，所以點解花 Apple 啫？佢包埋 composer 啊，嗰堆 motion 啊，嗰堆咧即係 Apple 嗰啲專業嘅影音軟件啊，一 set 5件都係1400元，仲有永世 upgrade 喎。 所以唔好再問點解我停留喺 CS6 啦，後邊嗰啲唔冇得買斷嗰啲版本咧，我真係用唔起啊，大佬。 咪發分期咯，唔見冇所謂嘅。 咁我有買斷版噶嘛，即係我唔上去啫嘛，又冇乜有乜所謂啫，唔係好大件事咯。老老實實，我依然係咁用，我又唔有用到佢好多功能嘅，即係。 我都係啊，我用 FireCapo 我都係用好簡單功能啫嘛，雖然我而家都唔好識用，因為功能太強悍啦。 我用順手咗，唔想再學啫嘛。咁啊，好啊，講完抖音到 YouTube 啦。又是澄清，这个专题基本上有一半都是澄清的，就是 YouTube 它出了个新政，就说一些 AI 生成的影片，它就说一些缺乏原创性和非真实的内容会停止它的盈利计划，简单的就是不给它赚钱啦。 不是简单的就是什么，你班友用 AI 廉价生成一些东西出来，然后摆上去呃钱的东西，对不住，以后不得，没钱收了。 不真实创作再加不露面，很多时人都会咁啊，啊咁系咪真系搞 Vtuber 啊？唔系，绝对唔系。佢呢度指嘅系话讲嘅嘢唔系真实嘅，唔系真实嘅创作，或者系冇原创性。咁主要系占指两种嘢，一就系嗰啲假 AI 影片，即系有人传俾我睇啊，即系嗰啲咩假嘅帮啲动物去救助佢，尤其是铲藤壶啊，系有类咁嘅片噶，系帮啲海龟啊、啲鲸鱼啊之如此类嘅海信动物，佢俾藤壶生咗喺上面，又帮佢铲。以前咧都系有造假噶，不过以前嘅造假方法咧就系黐个藤壶上去，然后帮佢铲出嚟。咁而家新嗰啲咧就系、是、其实算系 AI 嘅功德嚟噶，以前咧系要搞鸠嗰啲野生动物嘅，而家咧。用 AI 生成，虽然都是假，都是呃鸠你，都是骗人的爱心的啦，但是最少啲动物唔使会受罪。即係佢係讲緊呢个系其中一种。另一种就係嗰啲注意呢、這个男人太狠了，大家应该听过呢个咁嘅开头㗎啦。 唔係用一个更加实际例子，我只呢个系我老豆近排成日睇嘅。话咩？某红星，佢有几年前咧发生过咩事？跟住佢点样咁咩事？跟住喺机械声读嗰啲对白，然后咧就剪辑啦，某啲讲四红星嗰啲相，跟住咧就拍条片出嚟。嗰啲嘢啊，完全唔使成本噶嘛。 唔系，虽然都类似，佢讲嘅主要系指佢讲嘅其实系某套电影嘅缩略版，即系我哋以前。其实出个专题嘅，讲嗰啲咩快电影啊，嗰类型，因为佢呢个就系关非原创事，咁同 A 有人话佢同 Vtuber 啊，因为佢入边同仲要讲嗰个关defects 啊，即系用 AI 去换念嗰啲嘢啊，都会关事嘅，咁但系当然只系用 defect 去欺诈人哋，你红姐咁嘅样做到桥本环奈咁嘅样，唔算系欺诈。虽然呢啲算系个样讲大话啦，黄子华讲嘅话斋就系、是，但系嗰啲唔系嗰啲欺诈，系用佢去做啲假嘅新闻出嚟，嗰种欺诈，佢呢啲都唔会俾你盈利，你咁都好正常啊。调翻转讲，总之就系唔关大家事嘅，老老实实。除非你中意睇呢啲片啦吓，即系因为我好似有啲人系好中意睇呢啲咁嘅片嘅，咁啊，佢系将呢啲嘢铲咗去，唔系话要铲 Vtuber 性，因为有人讲到话只要唔露面。嘅片佢就唔再俾你盈利啦，咁我哋都冇啦，虽然我哋冇盈利，咁亦都好多即出片系冇样噶嘛，最出名嗰个咪叉鸡咯，佢讲过个故事啊，嗰啲成嗰阵时本人唔出样噶嘛，就算出样都系戴头套噶嘛，嗰啲啊戴住马，以前 Nico 嗰阵时好中意噶，戴住个马面然后讲嘢噶嘛，唔系讲紧呢啲，亦都唔系话讨个 V 皮嗰啲，佢讲嘅非真实。是讲紧嚿嘢系好有可能系 AI 啦，都要其实你可以用其他方法生成嘅，其实理论上，但系而家系因为嗰扎嘢好滥，即系当年佢都系一样嘅情况噶，好耐好耐好耐以前 ，YouTube 入边充满嗰啲标题党，即系个标题同埋个封面图好吸引去，可能佢讲啲好劲爆嘅，但系点入去其实唔系咁回事。Nico 年代都有唔少啲咁嘅嘢啦。系成日 Nico 游戏玩先嘅呢样嘢，咁啊嗰阵时 YouTube 系好重点去打击呢啲对象啊，嘅做法其实好简单，就系改演算法，点完落去3-5秒之内跳出嘅话，唔单止唔计你个播放数个 counter， 甚至佢个演算法会对呢类型作品会减少佢嘅出现，最终 YouTube 先变成冇大幅减少咗呢啲标题党。而家你揿入去，就算啱啱讲嗰扎嘢，最少 你入面话注意看呢个男人好狠料，入面真系佢可以做一啲好好出格嘅嘢，虽然就唔俾大家所想象嘅嘢，即系话你唔会点入去跟住屌，跟住 exit 咗佢啲呢啲咁嘅片，佢想打击呢样嘢，当年都系咁样改，而家系一样嘅情况，就系嗰啲大量用 AI 粗制滥造出嚟嘅影片。其实都唔系好 AI 嘅，老老实实啲影片肯定唔系 AI 生成嘅，因为现 AI 生成嘅成本太贵，主要系 AI 配声，文稿可能都系 AI 生成嚟嘅，唔 LLM 啫嘛。然后用 AI 配音配出嚟，然后啲图咧就随便去搵啲嘢剪接，人造嘅呢部分一定系人造嘅，因为目前嘅 AI 生成可以好真，可以好成，但系又有几多人系会俾$200去用 Google 个 VEO 3啊？系嗰个程度，你先可以做啊！呢啲嘢好卵贵啊，因为非常之消算力，唔系嗰啲会赚钱嘅人会肯用嘅嘢嚟嘅。我接翻转讲，如果你用自己张 DaVinci 生成，生到天荒地老啊，你先生到一段片出嚟啊！半个钟你先生到5秒出嚟，你要生几耐先生到1分钟？我就当你 short 啦，1分钟要生几耐啊？你即系。不过总之就是要打击系呢类对象，咁啊呢次就差唔多讲到呢度啦，咁啊即系游水一期了，系嘛？ 又话而家7月， 而家差唔多都几固定嘅，一个月会出一个同 AI 相关嘅专题，今次就夹埋咗少少 SNS 相关啦，但其实都有部分系 AI 嚟嘅，其实咁啊。 咁啊7次个，咁啊又即系叫做咩？本月即系 AI 系好点好过本周 AI 嘅，最黐上之前几个黐线事咩？个个礼拜咧 AI 都系 AI 新料。 咁啊，谷埋一齐讲啊嘛，咁样好啦， 系啦，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